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Hey, 大家好，又是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 大家好。 上星期隔了很久没见过刘世良回来之后，这个星期刘世良又不再说了，所以呢我们再一次请到特别嘉宾大埔区议员任启邦是上来做我们的、嘉宾的。 大家好， 多谢多谢、邓脚、 帮忙，没问题没问题。 我叫政治咖喱饭拉阔区情、任启邦好勤力嘅，佢自己咧就同另外一位大埔區議員啊周元偉，亦都之前係嚟過我哋政治咖喱飯做嘉賓嘅另外一位區議員咧，佢哋好恆常地每個禮拜嚇，即係政治咖喱飯出街嘅同時咧，佢哋自己都有喺地區嗰度大埔嗰度咧就做呢個嘅 Facebook Live 講地區議題嘅嚇，咁啊亦都好多集，咁啊因為今晚你呢度咧反而咧就即係兩個合併埋一齊啦， 係啦。 咁啊，今晚特別嘅咧就係我哋未錄今晚嘅節目之前咧，就去咗選舉管理委員會呢個馮華做主席嘅呢個選管會搞嘅第二場嘅諮詢會。 係啦，因為咧呢個選，即係我諗上個禮拜即係都有講過啦，就話即係選管會咧就推出咗呢個初步嘅選舉劃界、臨時嘅選舉劃界啦。咁咧就做緊一啲公眾諮詢。咁咧其實好多嘅議員啊，或者一啲嘅甚至居民團體啊咁都有好多意。好多嘅意見，即係嗱，選管會咧就係、是按照所謂啦一個人口嘅，即係每個區咧一個人口嘅一個數字咧嚇，咁應該16500咁上下啦嚇，即係16500咧就做一個正負25% 嘅一個準則。如果多過呢個25%或者少過25%咧，就要進行一啲嘅重劃啦咁樣。咁但係咧重劃嘅時候，究竟即係有冇一啲所謂政治嘅取向，或者會唔會令到favor咗即係建制派咧？咁我哋事實上睇到好多選區咧，即係佢哋界即係所謂嘅分割嘅方法咧，都好騎呢嘅。譬如先唔好講我哋自己嘅本黨嘅人先啦。我哋睇到譬如石結尾村咧。就係、是、原本係即係一個區啦，咁佢喺呢一次選舉劃界嘅即係諮詢裏邊咧，就剁咗成為三個選，即係分割咗佢咗三個選， 一分為三，咁多人口啊， 係 咩22000-24000除三咁咯喎？ 唔係，因為佢將石結尾呢個屋村啊，係分割咗去唔同嘅選區嗰度， 即係拆開咗佢再重組。 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當區嘅議員或者即係團體度都會講話喂。即係何啟明啦，即係何啟明議員啦，咁其實都講話，喂咁樣去切割嘅方法根本唔理個地形啊、地勢啊，或者係嗰、那個譬如日後嗰啲居民所尋求嘅議員協助，譬如因為佢其中一個有兩座樓咧，係劃咗去南昌北咁一個選區咁樣，其實咧就即係其實。一紮私樓舊樓的地方無啦啦插兩座即係公屋落去，究竟係咩一個適合的選擇、適合的一個分割呢？咁當然我哋會覺得是很大的問題啦，因為事實上我哋看到很多區咧，民主派的議員的選區咧，其實都是面對住咁樣的拆區，嚇121個改動當中，128個改動當中咧，有21個係新區，22個係新區啦。咁即係話有超過100個區咧係需要被即係改動啦咁樣。而當中咧有唔少係民主派嘅區，而當中有更多咧係一啲民主派過去係可能係勝負係講緊可能係3-5% 嘅選區咧，佢就特登。我認為特登啦，去搞呢啲區，去做切割，咁令到咧。 意圖啦，影響二零一九區議會嘅選情。 係啊係啊，嗱、我做咗十幾年區議員啦，咁就過去嘅四屆五屆咧，今次應該係即係個選區劃界嘅改動係最多嘅一個，即係呢一屆嚟嘅嚇，講緊超過100個區。雖然你就話咧喺二零一五年到而家二零一九年估選個人口就會大增咗額外嘅20萬啦，20萬咁你咪數咯，咪即係所以會多咗21個新增嘅議席，就咁樣去推算嚟嘅咁樣嚇。但係因為個規模係大啊，即係改動嘅規模係大咧，咁所以當然咧就即係好政治敏感啦嚇。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嗰個阿邦講嗰個話16500左右咧，呢個基數其實都係比過往係稍稍下調嘅。 過去17300，係啦， 講下限就講緊17000，上限咧就講緊22000啊。其實佢而家略為下調咗，大約係1000度。咁嗱，大家記住啦，過去咧就話啊，我哋區議員啊、區佬啊、咩事即係嗰啲，嗰啲要寫稿，經常要等嗰啲評論員就話啊，我哋區議員目光即係唔夠大啦，唔夠闊啦，咁所以咧將來嘅改革嘅方向咧，其實就以擴大選民基數作為其中一種制度上面嘅改革嘅。咁但係而家今次選管會咧，反而反其道而行之。雖然全港嘅人口而家去到呢個740000左右嚇，比上年即係2015年嗰陣時話720000咧係增加咗20萬。咁但係就你會見得到每區反而個人口仲縮小咗。我個覺得咧，佢其實係可以唔係增加廿席，可能係講緊18啊、19啊咁樣，從而咧連每區咧就唔係160000，唔係16500，而可能講緊係17500左右嘅基數咁樣嘅。如果係呢個基數咧，咁就有好多區係唔需要喐動。 但是我亦都咁睇，因為其實事實上而家人口嘅增長咧，又亦都會影響咗即係一啲區域嘅情況，譬如話東涌啊、天水圍嗰啲，有啲區咧係爆曬人嘅。 哦， 咁譬如話即係導致到點解即係呢個長洲原本由兩個區合併為一個區，佢騰空咗個議席咧，其實佢哋有個東涌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會覺得，你既要去諗會唔會係即係個新區嗰度要處理，其實因為咧劃新區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對於即係現有嘅居民或者甚至議員咧，其實係比較容易適應嘅。係因為譬如我新嘅屋苑、新嘅屋村，咁可能劃一個區俾佢。但係咧，你一要動一啲舊區做動一啲咁嘅手術咧，其實就會牽動咗好多其實地區嘅一啲嘅政治利益。 係啊， 而呢啲政治利益當然唔單止即係可能建制派甚至民主派都會有影響，但係當然我哋會覺得咧，好多超標嘅區，譬如話超過上限，或者低過下限，譬如好似Gary 你嘅 西貢區議會主席， 西貢區議會主席，西貢市嘅選區，咁都係13000，係啊，咁變咗其實佢係應該需要咧係被重劃嘅，咁但係咧都係。選管會都係因為咧地形啊、地理啊、交通啊，或者社區完整咧，所以我就唔劃啦。咁其實同一套標準用喺其他區咧，亦都係即係可以匹配。 所以選管會係幾雙重標準嘅，咁就同埋喺好多數字顯示民主派嘅議員嘅區議員嘅選區係受影響，建制派咧。有些是有喐動到，但其實喐動是很輕微的，甚至乎那個喐動不一定是對他的選情有負面的影響，甚至乎可能是正面的影響添。 因為譬如我講回譬如大埔區為例，其中一個區那個影響非常之大，譬如說一個寶雅的選區，都是我們即其實都上過來這個節目，周元偉他是寶雅選區。寶雅選區原本就是一個居屋三座樓和一個出售的公屋三座樓所組成的一個公屋居屋叫一個社區啦，13000多人啦嚇，咁其實亦都未跌落去需要做手術嘅區一個區間裏邊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其他嘅鄉郊地區咧就人口多咗，咁所以咧就需要佢要撤一啲人，即係撤一啲嘅區域啊、屋村啊、村落出嚟啦，咁撤咗出嚟點樣樣咧？就俾咗一個俾咗兩個大即係一啲低密度嘅私樓呢個寶雅選區啦，亦都咧俾咗咧一堆圍村啦，圍村咧係即係寶雅呢個選區。咁但係咧，因為喺交通啊、喺地理上面咧，完全都係割裂咗嘅一個地方嚟嘅。咁當然地理上邊可能隔咗幾條街，隔咗一個綠化地帶，咁其實你話夾硬要劃埋一齊都得嘅。咁但係事實上交通啊，或者即係 裏面的人的來往其實就不是那麼頻繁，但是都沒辦法了，政府就說你現在要人口其他區人口爆了燈，那你吃光它吧，吃了多少人呢？由13000多是暴升6000多人去到差不多20000人， 去20000人。 咁其實咧，就呢個係好大嘅影響，因為即係你原本服務開嘅13000人，你而家變咗係20000人嘅話咧，多咗6000多人嘅話咧，令到嗰、那個即係裏邊嗰個政治嘅力量咧，係完全係改動咗，亦都令到居民咧，其實都幾即係都幾頭痕，因為究竟嗰個議員嗱，我即使你鄉郊揾一個人出嚟選。選贏了，咁你鄉郊的議員懂不懂得做啊？懂不懂得做啊？理不理解到公屋的問題的處理呢？理不理解到居屋的屋苑的管理呢？你在鄉村事務他很清楚的，搞哪條鄉、哪條街、哪條街燈那些有沒有問題的，但相反亦然，即使一個做屋村做得 很成功的議員，你有沒有能力去在這些鄉郊地方去做服務呢？即我覺得呢，其實兩個社區是自然不同的即一個背景，強硬要環在一起呢，其實即你說沒有一個政治動機，就我覺得就 很難說。 這個馮華就只是說啊，很客觀的科學化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用人口基數，所以呢就是中立啦，沒有政治考慮啦，但很明顯客觀出來考過考慮就正正是有很多政治的影響嘛，我們才質疑嘛。我們剛才去這個諮詢會的時候，明明有封請願信想遞給馮華的，他是歸宿，即是不出來接的，即是走後門就進入這個沙田大圍龍坑的社區會堂那裡，就坐上台就去講解，跟住接受提問，就是這麼多了。本來我們特別呢就整了一個 講下你那個 整了一個圖像，是去嘲諷他，我們整了一個馮華 Manda。 為什麼呢？那就大家知道了，很多時候我們講選區劃界呢，政治學裡面稍微有涉獵呢或者觸及到呢，都我們經常用這個 term 的，叫 Gerrymander。 為什麼呢？就1811年那時候，美國曾經有個州長呢，就在選區劃界的過程裡面呢，就上下其手，就謀取私利，劃到呢就對他自己本身的勝算是啦，即是 最有幫助。但是出來呢就奇形怪狀啦，就好像 Salamander， Salamander 就是榮遠，就好像鹽蛇那樣的。咁而這個這樣的美國州長呢，就他的 last name 就是 Jerry， 咁所以呢就啲人就將 Salamander 同 Jerry 呢就合併埋，叫 Jerry Gerrymander。 所以呢，逢親當我們形容當個選區劃界是謀取私利或者不公正，又或者是去影響其他人的勝算呢，就用這個來做了。馮華就叫馮華嘛，我們將 Gerrymander 的 Manda 加進去，我們今天呢其實呢整了一條巨型的馮華 Manda 想遞給他，不過他不接受，所以沒辦法了，我們唯有呢就在這個媒體面前找他出來踩這樣。 我相信這個呢其實即大家可以即如果有心去了解這個題目的話呢，其實大家可以上回選舉管理委員會那個網頁，其中一個就是一個地區諮詢，那裡其實有各個區的一個地圖的，那個即劃界的地圖，大家就可以看看究竟它劃界的方式是怎樣。即其實是不是可以一條街這樣劃過去，還是說我一條街裡面還要劏開一半呢，就那兩座樓是給誰，這兩座樓給誰，是不是需要即這樣去割裂呢？ 影響到社區完整性啊，什麼地區聯繫性啊，古古怪怪這些都是受到質疑 的。所以我想這一方面呢，就我想還有如果各位觀眾或者各位朋友如果關注的話，大家都應該要把握住這個諮詢的期間，去到8月尾呢就是可以，即如果你可以看看自己的選區有沒有被人亂劃，如果有的話也可以是書面是給回選管會呢去陳述你的看法。當然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我們都會去上選管會裡面是即跟進。 灣仔區議會唯一一位的民主派議員楊雪瑩就發起過在他的區的一人一信的運動，就給選管會，因為他的區也是劃到很惡劣啦，嚴重影響他競逐連任那個的勝算，也是不公道的，最重要是因為呢任何社會國家地方那個負責選區劃界的選舉管理委員會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呢，絕對應該是中立持平客觀樣去處理的，否則就變成 就好似一啲專權嘅政府咁樣，其實而家香港就係步向呢個情況，就係透過選舉劃界、透過選舉規則嘅更改、透過選舉結果嘅更改，其實就係 DQ 啦。我哋已經出現咗咧，係去令到社會係去滅聲，又或者係將一啲意見嘅聲音咧係去邊緣化，而令到政府更加即係避免或者減少受制。 呢個係一個另類 DQ， 因為點解咧？喺選舉嘅過程當中，我覺得如果話喺同一個選區，同一個即係地域裏邊去選贏輸，咁呢個當然係選民嘅選擇。但係如果你話我明明我服務緊呢個區域，但我呃咗一班人入嚟，而嗰班人咧好明顯個政治取向係可能係傾向保守嘅，或者如果民建聯可能同我講傾向民主喎，咁即係類似呢啲嘢，其實咧都係影響咗嗰個即係選舉嘅公正性。選舉管理委員會咧其實係有個即係既然係得法官做呢、這個即係主席啦，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即係公正性喺度，但係喺呢一次嘅重劃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就即係似乎就未能夠彰顯啦。 係啊，今次馮華就好明顯係我哋認為盲目相信，又或者係扮曬懶天真咁嚟相信去十八個區每個區嘅民政事務專員提交嘅一啲選區劃界嘅一啲建議咁樣，而嗰啲嘅建議好明顯就係有傾向性嘅。 但我哋同咁你要講啊，因為咧我哋同地區即係個民政事務專員講咧，佢話佢唔關佢事喎，佢唔係佢俾意見，係選舉事務處劃完之後俾幅圖佢，嗱而家咁畫，你點樣樣啊？有咩 comment 啊？咁我去 comment 咗一啲所謂啲意見落去之後，佢話冇辦法㗎啦，因為咧過唔到，咁即係同我哋答我哋問題一樣啦，就我因為數據問題。咁但係大家信唔信選呢個民政事務專員冇參與呢個劃界咧？ 我梗唔信啦。 信唔信區議會主席冇被知會咧？嗱，我覺得咧呢個就好大即係質疑啦，因為過去日子咧，其實我哋所了解就話，其實專員即係因為咧選舉管理委員會得三丁友，即係三個即係叫德高望重嘅朋友啦。 你估係萬能嘅，做曬十八個區，而家講緊超過100個嘅選區重劃喎。 咁啊，選舉事務處其實嗰啲人都唔係落區啊嘛，即係落到地區邊條巷邊條街，即係唔通真係揸個地圖去咁畫咩？民政事務處、民政專員，即係我咁肯定咧，地區上面肯定係一個好大嘅聲音或者好大嘅角色喺度。咁啊，但係我哋當然即係希望能夠做到一個公平一啲嘅選舉，因為如果唔係咧，只係會即係傾向一面倒嘅聲音咯。 好，咁啊，講完呢個嘅選舉劃界，其實上一次雖然同阿劉世良都有講，就但係其實仲有好多情況係需要繼續跟進嘅。另外一個當然就係近日令到我哋好興噶啦，有邊位人士咧就係即係一次又一次，我哋認為係賣港出賣香港人利益嘅一個禮義廉嘅新界西地區直選產生嘅新貴議員。呢一屆先當選嘅係咪？ 係就係 陳恆斌。陳恆斌咧就即係應該係三四日前就接受呢個大陸官媒呢個《環球時報》嘅訪問啦。就講到就話因為呢個嘅經濟發展、旅遊經濟有裨益。作為一個名目嚇，咁樣咧就話歡迎大陸嘅人士咧係嚟到香港打疫苗嘅，咁樣係嚇，咁啊及後呢個新聞出咗去之後咧，無論係明報啊，無論係蘋果啊咁樣咧，就即係即刻發酵咧，就好多人好興嚇，咁啊及後咧佢仲例如係指責明報咧就話斷章取義啊，佢之前有一句咧就話倘若香港嘅私家診所有足夠疫苗供應，咁佢就歡迎大陸人嚟香港打疫苗。咁樣係， 其實呢個係廢話咯，因為嗱，即係我因為疫苗呢、這個嘅物品啊，或者呢個物資咧，其實係對於香港嘅病人，又或者啲譬如小朋友啊、老人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如果大家記得咧，喺上年或者叫即係啱啱過去咗嗰個冬季流感咧，其實喺私家診所咧係冇呢個流感疫苗打嘅，因為咧就係有即係除咗香港人，因為那段期間凍咗好耐啦，咁亦都好多香港人去打之外咧，亦都係有啲內地嘅人咧係即係走來香港打針。 再講啦，譬如話好似一啲婦女啦，一啲譬如子宮頸癌嘅一啲嘅疫苗啦，其實大陸咧就係冇嘅。咁其實佢哋都有組團落嚟打，都曾經搞過咧，就係即係佢哋走去請願示威，就話有啲公司就呃咗佢哋啦， 中介 係中介公司就即係困咗佢哋落嚟香港之後， 嚟香港嚇要打三針嘅連續係，咁啊打完第一針之後，嘗試去打第二針，落到嚟就冇得打。 係啦，咁因為其實呢啲咁樣嘅針藥咧，其實對於因為其實呢啲係全球即係講緊係嗰啲藥廠咧，其實係全球一個發行啦，即係唔係淨係供應俾香港啦。咁佢亦都要睇翻過去嗰、那個使用量，譬如過去使用量係50万针嘅咁。咁人哋咪供應翻咁上下嘅針藥 啦。你要根據過去經驗啦、當地嘅人口啦、佢嘅實際嘅需求係去分配，佢亦都唔能夠即係 突然間供應一扎 過量嘅藥物。嗱，因為藥物係有期限㗎嘛，係咪？即係你唔會咁樣去做㗎嘛。咁所以突然之間，如果當香港嗰個需求大增嘅話咧，咁呢個咪失預算咯。需求大增嘅後果就係點啊？就香港人自己本身冇足夠疫苗打咯。 因為本身即係喺過去講緊冬季流感嘅時候，個流感疫苗點解搞唔切出嚟咧？就第一就估唔到個天氣因素啦。第二咧就係話真係多咗人打啦。咁當然政府咧佢係有啲自己嘅一啲儲備啦。其實我會覺得咧，就係如果呢啲咁嘅叫做針藥啊，或者啲疫苗嘅話咧，咁其實唔應該係作為一個即係所謂一個所謂醫療產業。你要做呢個醫療產業咧，亦都唔係好似阿陳議員咁亂咁噏一句説話咧就去做。一定係講緊一啲以往譬如話同私家醫院啊一啲嘅配套做得好清楚，譬如話好似喺即係韓國可能就整容啊，或者係譬如話喺新加坡以至到泰國一啲嘅體檢嘅產業咧，其實都好勁嘅，即係泰國咧係好多東南亞以至到咧係中東嘅人咧都係走去泰國嗰度做體檢， 既去旅遊，但係順便又做埋身體檢查。 點解佢做得到？喂，咁佢嗰個係一個你講緊一個醫療產業，就唔係突然間爆出一句出嚟就話，你嚟嗰度打針啦，我哋歡迎你啊！咁喂，這個呢個咧講咗出嚟就可大可小嘅。你中國講唔好講中國先，我講廣東省幾千萬人。 2700万人啊，大佬！ 啊，唔係廣東省唔止啊，唔廣東省， 廣東唔止添，係。 咁總之嗰個大量嘅人口殺落嚟嘅話咧，即係其實唔好話全中國，你淨係廣東省，淨係深圳市啊，都1000万人口咁樣湧一啲過嚟，我哋都踩冧我哋。所以咧呢一句説話咧，我哋認為係不負責任嘅，但係不負責任。你話你要搞醫療產業，我又認為唔係唔得。但你要有一個好好的計劃，你講清楚，喂嗱，你同啲藥廠講，我未來呢三年咧，我要咁，我要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叫做幫手打疫苗嘅功夫，咁係咪可以做？這個可以研究，我唔係話即係一定可以否決，即係唔係話一個好負面去處理咧。但係不能夠話，你中意打咪即刻落嚟打，因為疫苗唔能夠砰一聲生產得到。生產過程咧，其實藥廠或者其實即係買咗嘅人都要即係硬食嘅，就嗰個有一個期限。咁但係佢咁樣講咧，咁嘅不負責任咧，就作為一個即係立法會議員， 即係陳恆斌過去一直即係好似禮義廉民建聯咁樣咧，即係一直係舔共啊，又或者係即係圍大陸或者圍北京馬首是瞻嘅呢啲咁樣嘅政策倡議咧，就即係。諗住講咗就冇壞嘅，咁但係咧就冇考慮到香港人嗰個實際嘅情況需要啊嘛。佢唔會唔知道係大陸，因為上一兩個禮拜開始出現咗呢、這個即係假疫苗、黑心疫苗，甚至乎導致有啲嘅小朋友咧係即係話身體癱瘓啊，咁樣先至引起恐慌。咁啊，跟住咧香港已經隨即係有好多嘅憂慮啦，就話咦會唔會落到嚟係？即係計以前曾經試過搶奶粉啊、搶學位啊、搶床位之後咧，而家連疫苗都搶咧，而搶嘅情況又係呢啲係會到影響翻即係香港人自己本身嗰個公共醫療系統係咪承受得起啊咁樣係。政府就話公共醫療系統因為每日都有120针嘅有呢樣嘢，咁但係都係預咗出嚟係，就算唔係香港人你可以打，但係呢個喺個費用上面其實係有政府嘅補貼噶嘛，呢、這個就已經有爭議，呢、這個都已經值得質疑噶啦。咁跟住你陳恆斌就話：，如果係有疫苗充分嘅情況之下，就歡迎嚟到我哋幫襯我哋嘅私家醫院或者私人診所話，但係呢、這個。佢係應該好清楚知道，如果唔清楚，根本就冇資格做立法會議員。點解呢？就係當求過於公嘅話咧，咁你就會點啊？ 就會提價咯，即係會貴咗咯，啲疫苗會貴咗咯。點解之前嘅女性嘅子宮頸癌唔係一定係子宮頸癌啦，唔係女性，就係話由即係由本來係一二千蚊搶高到去三四千蚊，甚至乎七八千蚊咧，有啲報道講就係因為個需求大增啊嘛嚇。咁如果唔單止大增，甚至乎令到佢缺貨嘅話，咁陳恆斌係點樣可以承受得起呢個咁樣嘅責任呢？ 因為呢個失衡咧就唔係話一好短時間可以補給得到，因為其實過去嘅經驗咧就係、我小朋友咧就細個啦，咁其實佢要打水痘針啦，即係想打、想打水痘針咧、其實同醫同呢、這個政府醫院就冇得打嘅，咁一定要喺私家診所， 私家診所 俾錢打㗎啦咁樣。咁但係咧就私家醫生，即係我嘅家庭醫生都講話，而家咧都唔知幾時先翻貨咁、一翻貨咧，亦都咧係俾人即係本港嘅或者有其他嘅即係診所亦都去搶，搶得好緊要。即係其實其實疫苗咧就千千百百種，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病嘅一啲疫苗都有得打。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嗰句啦，你嗰個藥廠廠方或者代理都係講緊係預算。你平時打開平時香港用開一年50,000針咁，你都係入翻呢個貨，即係個貨量咧，佢唔會入，唔會亂咁入噶嘛，都係做生意。但係你咁樣去講，突然間用咗，即係你落到嚟打咩針或者嗰啲混合針又好點都好，咁你其實都對於而家嗰個即係供求會有影響。仲有我要講，其實咧香港好多富貴嘅人咧就唔喺。或者較為富貴嘅人就唔喺母嬰健康院打針嘅， 哦，係咩？ 因為母嬰健康院打，因為要等啊，要好多即係要排隊啊之類之類。咁有啲好多人咧就是、自己嘅家庭醫生或者私家醫院裏邊咧就打呢啲咁嘅防疫針嘅。其實啲防疫針政府打咧就唔使錢噶嘛，但係佢哋唉，我唔想排啦，我想預約某個日子去打咧，咁就去私家度打。如果你搶到私家都冇得打嘅話咧，咁其實都會影響咗嗰班家長同小朋友。好啦，咁如果佢夾硬要翻去政府診所度打咧，又會出現另一啲譬如輪候啊，或者係一啲可能政府都會出現緊張嘅情況。因為而家政府唔係好緊張，就係即係有啲譬如家長佢真係我。你要我某，你知政府係好 budget， 一定要某一日嚟打嘅。你過咗嗰日咧，你排下先啦，咁樣。 要再等 嚇。咁嗰啲家長可能話：我淨係夜晚先得閒帶佢打喎。咁我你私家醫生可以就到佢啊嘛，私家醫院可以就到佢啊嘛。但係政府醫院嗰啲你一定要去某個日子某個時間。咁樣佢哋如果真係疫苗短缺而導致到佢焗住。冇得打，或者係需要翻政府打嘅話咧，其實亦都影響緊香港市民嘅生活。 係係，你民建聯禮義廉就真係做到加零一嘅，我會覺得嗰啲係即係罔顧香港人即係權益，但喺政治上面佢覺得要正確咁樣嚇。係有事例嘅嚇，大家記唔記得2003年就有自由行啦，2009年就一簽多行啦，係咪？喺2010年啊，民建聯嘅。即係開兩會嗰陣時咧，佢哋嗰啲政協啊、人大嗰啲嘅代表咧，就已經提案啦，就啊呢、這個嘅一簽多行咧，淨係俾呢個深圳同廣州咧係唔足夠嘅，不如咁啦，擴闊去到呢個嘅福建啊，福建先係2700萬啊，係2700萬。不過好彩當其時咧就冇即係中央或者北京政府就冇接納到呢個建議嘅啫，就話即係令到香港每年咧係少咗 potential 啊，即係有。潛在的2700萬人可以透過一簽多行而來到香港，你想想在2009年有了你的新的政策，2010年民建聯已經提出來了，但當然後話就是因為自由行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就民建聯就沒有再提了， 但 是689 都開了幾個，開了其他城市下來， 即是你會看到他們那套行事模式，今次不是第一次，亦都一定唔係最後一次，係陸續有嚟嘅。好多呢啲唔經大腦，但係覺得係政治正確，同埋咧就即係只係有時好多時係顧全，即係大陸裏邊嗰個嘅政治風向啊，又或者個情況，但係就罔顧咗香港人，或者冇將香港人嘅權益擺喺最優先去考慮。呢、這個其實就係即係民建聯賣港賊嚇，呢、這個陳恆斌嚇，即係嗰個行事模式嘅反應嚟嘅。 因為事實上我哋睇到即係喺疫苗啊，或者過去日子，譬如奶粉啊呢啲，其實嗰、那個彈性需求其實真係好低，即係你唔基本上唔可能唔打嘅，一定要打。 咁你譬如奶粉，咁你 BB 你除非食係母乳之外咧，咁你 BB 唯一嘅食物就係、是，或者尤其初生嘅 BB 嘅唯一嘅食物就係、是、即可能係即係奶粉啦咁樣樣。咁其實你即係應唔應該喺呢一啲問題上面咧咁輕易亂咁噏一啲咁嘅即係所謂嘅建議、我相信呢一個嘅建議咧，如果嗱其實咧，就算唔係阿陳議員噏咧。大把人都已經準備或者已經做緊㗎啦，喺網上邊，喺即係大陸一啲嘅社交網站啊，或者公開都應該有招募緊呢啲人嚟落嚟打針㗎啦嚇。咁呢個其實咧，我諗香港政府咧亦都要有一個即係應對至少喺個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譬如話喺政府醫院裏邊、政府診所裏邊，係應該嚴格要執行翻，淨係打翻香港嘅香港人，即係香港 BB 啦 嚇，香港永有居民， 永有居民啦，或者香港居民咧個小朋友咧。第二咧就話其實亦都真係要同即係藥廠啊嗰啲咧係有啲預備，因為咧其實嗱呢個勢頭咧其實。連啲傳媒喺網上面都可以揾到相關嘅廣告咧、其實就知道嗰啲大軍係準備殺緊落嚟，或者已經係去到啊邊啲即係啲私家診所啊，或者啲其實佢有啲網絡咧可以攞到資料。你冇可一個政府冇即係你孤物論啊，陳恆斌點樣講？其實呢個嘢已經做緊嘅時候咧，應該要有所應對，唔應該到時真係打搞到咧私家人。診所之下醫院都冇針打咧，咁呢個就即係一個即係擾民嘅一個問題。 同埋就政府冇居安思危咯，同埋而家根本已經係殺到埋嚟啦。媒體係經常係有報導啦，大陸又出現咗即係好多嘅一個潛在嘅危機，又有誘因令到嗰啲大陸人係嚟到香港啦。陳肇始作為食衞局嘅局長，其實應該要企出嚟㗎。一方面你要安定人心，另外一方面咧就講話你即係開始去思考做一啲嘅功夫啊、準備啊、密切關注啊，同埋留意住而家市面上面嗰個疫苗嗰個供求。量啊咁樣嚇，就唔係而家好似即係歸縮埋嚇，仲有啊政府早前先講啊，就話嚟緊嘅九月復課嗰陣時候就話會有啲計劃幫啲學生係打呢個嘅 流感 疫苗啊嘛，但係而家都係有一啲嘅情況，唔係所有學校報咗名就一定有得參加㗎。全港應該係36万嘅小學學生，咁但係咧政府只係預留咗13万支嘅呢啲嘅流感疫苗，係有部分嘅學校報咗名想參加呢個計劃。或都參加唔到噶，咁所以係咪政府應該係要有責任嚇，即係去確保當如果有學校又或者係有家長學生係需要去接種呢啲嘅流感疫苗嘅話，係有足夠嘅供給係俾佢哋咯，係 呢個重要， 呢個政府 政府係要有啲工作要做咯。 係啊，好咁啊，呢一次我哋講住咁多先嚇，咁啊跟住翻嚟我哋都係會繼續批評呢個嘅禮義廉嘅，不過係另外一單嘢嚇，咁啊轉頭翻嚟。 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咁我哋嘅即系嘉伦金月咧，就系、是、推出咗5年噶啦，就系、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个八粒装嘅两款嘉伦金月，无论系奶黄金月啦，还是流沙奶黄金月咧，都系卖288蚊。嗰、那个特价，你而家买月饼券咧，去到某段时间咧，都系208蚊。為了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会海参唔系普通海参，系辽参嘅，有钉咁大条嘅辽参，花胶北菇鹅掌，我哋嘅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10盒月饼送一隻呢只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哋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